就是净化来的一些寓意，它是也是很多佑护的，包括心形， 嗯， 大家都知道心形是就是这种爱啊之类的这种寓意，包括星星， 嗯， 包括比如说钥匙锁之类的，包括一些你像骷髅， 嗯， 其实它都有很多，包括蛇，可能蛇中国人会有点害怕，但是其实在古希腊的文明里它是重生，或者是就是也是有很多这种诱惑的意思在里边。 怪不得你我会发现有些名牌包包哈， 嗯， 就会有蛇的形状出现，比如说包上那个纽扣是蛇头， 对， 比如说那个包的那个链子上还有那个蛇形哈。 对，你看像宝格丽， 对， Burberry 它的就是这个 Serpenti 的东西，就是它的香水、它的珠宝、它的包， 包括它的那个手腕上的手链、 对对， 手环。 对， 当时我觉得啊，我说为什么会用蛇的标志，我觉得很吓人的。 它其实是意大利的品牌，但它有就是它的就是这个创始人当时有是从就是有很多古罗马的古希腊的那个文明加进来，所以其实这个 Serpenti 的这个就是蛇的这个灵感一直贯穿在他们100多年的品牌里， 嗯， 所以这个系列到现在很受欢迎，也是因为它经历了130多年的这个历练， 嗯， 但它的这个寓意，蛇的寓意在，但它的设计会在进化。比如说，它最开始的时候会比较写实， 嗯， 因为那会儿人他不会害怕，欧洲他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 图腾的表示哈， 对 对， 所以他就会用它。但到现在，当代人可能他会把这个现在他的系列可以看到很抽象。 嗯， 它那个舌头会方一点，或者是比较现当代的设计去呈现它，嗯，但是它的这个融在它 DNA 里边的这个设计灵感是一直都在的。 嗯，这说到的是这个珠宝的这种叫珠宝的语言哈， 嗯， 对，珠宝也有它自己的语言。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东宫哈，在东宫当中最给大家推荐的是哪一件珠宝？ 嗯，哎，说到东宫，包括就是俄罗斯这两家博物馆，一个东宫，还有一个克里姆林博物馆。 嗯， 我要提到一个我的好朋友，就我这两家博物馆的前边这两个就是去的，我没有去过俄罗斯。这两家去的这个内容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在上海 帮你提供的哈， 对，他来帮我写的，嗯，因为当时我在做这个内容的时候我就认识了这个朋友，然后呢我知道他是一个特别喜欢珠宝的人，然后他，嗯，比我研究珠宝早很多，而且就是也去了很多国外的这些博物馆啊这些地方， 嗯， 然后呢像俄罗斯这两个地方我没有去过，然后我就去问他，然后他说没问题啊，我来给你写这个，当时写在我们杂志上给读者的。然后这两家博物馆，嗯，因为那个俄罗斯，尤其像东宫和克里姆林，他们都是就是在建在皇室上的，这个博物馆就是原来的皇宫， 嗯， 所以它有很多的珍藏，其实对都是就是平民老百姓没法儿， 看不到， 原来都看不到的， 对， 哦， 对 对， 只 有现在它变成了博物馆， 大家才能够一睹真容哈， 对 对, 对， 就可能只是存在于传说当中是吗， 嗯？ 对， 而且俄罗斯的就是原来的俄国，它其实就是因为它有非常辉煌，伊卡捷琳娜，然后彼得大帝 ， 对，那会儿它有非常非常辉煌的，而且 帝国史哈，那个时候， 对对对，所以它的这个资源，它的这个宝藏是就是非常宏大的，嗯，它和那个欧洲是不太一样，嗯，所以这个东宫里边，我想说的就是这个伊卡捷琳娜二世的这个伊卡捷琳娜大帝的他的这个皇冠， 嗯，这个皇冠其实我们在油画当中看到过哈， 嗯， 但是那种真切程度没有照片的真切程度更加让你震撼哈，因为那个是远处看到他戴了一个皇冠， 嗯， 上面可能镶了一些宝石和钻， 嗯， 你会觉得啊，这就是一顶皇冠，经常会在各个这个各种大地哈，各种这个古代的国王的这个油画当中看到。但如果你真的近距离看一看田老师真金白银买回来的这个高清照片哈，你就会特别有感受。来说说啊，介绍一下这个皇冠它是怎么样大有来头哈。 对，它这个皇冠其实是就是它的这个叶克捷琳娜大帝的加冕的皇冠，它是1762年的，嗯，就是一个作品，是皇室御用的制作出来的这个皇冠，然后它上面镶嵌了4900多颗 宝石、钻石， 4936克， 2858克拉， 哇， 就戴上去得多沉。 对，嗯，体现了这种这个当年加冕这位女王哈，她的这种尊贵尊荣哈。 对，因为当时 这种地位， 对她的权力非常的强大，而且她也非常有野心。 嗯， 而且虽然她是个女性，但是一点都不输那个男人的那种统治的欲望。 对，所以她曾经说过哈，说假如我能活到200岁，全欧洲都将匍匐在我的脚下。 对， 多么有豪情壮志的一位女性哈， 非常有野心，而且非常有权力，而的确，俄罗斯在那个年代就是被统治的非常强盛。 嗯， 而且这个皇冠吧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就是大家当时一直都以为这个皇冠上这颗巨大的红宝石就一定是红色的宝石。 对， 但是呢，就是经过很多年以后，就是经过鉴定的发达吧，就最后发现其实它并不是一颗红宝石，而是一颗非常稀有的，就是颜色和它的那个质地都是天鹅绒色的，是红色尖晶石。 哇， 大概400多克拉。 哇。400多克拉， 对，400多克拉， 400多克拉啊！大家听到没有？400多克拉，天哪！现在一克拉多少钱？400多克拉，那绝对是价值连城啊！ 价值连城， 对， 而且是对非常巨大的一颗宝石。 就你说到这个红色，这个绒色尖晶石哈，这个是一种什么样的石头哈？它是水晶吗？还是宝石的一种？ 不是，它其实是尖晶石，它没有红宝石价值那么高。但是这个说的也不够客观，就是还是看品质。 嗯， 但是它其实一度因为现在国内这个就是收藏宝石也是挺那个，就是也是越来越就是怎么说，收藏宝石的流行，对，越来越多人喜欢宝石。但是很多一直以来大家都肯定是收红蓝宝、祖母绿、钻石这些。 对，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红宝石现在它的天然的这个矿藏越来越少， 嗯， 包括天然的宝石也越来越少，可能出来以后大家都会有一些大家公认的这种处理，比如说加热呀，或者是冲油啊这种处理。但是呢，就是还有呢，慢慢就大家会发散的去收藏别的东西，比如说碧玺之类的。但是最近几年其实比较热的是这个红色尖晶石。 对， 因为中国人是比较喜欢红色。 对，喜庆嘛， 对 表着美好的寓意。 然后红色尖晶石它其实是在红宝石的伴生矿生出来的，其实它和红宝石有很多接近的地方，包括它的这个硬度，它都是一个很值得收藏的一种珍贵宝石。 这说到的是这个东宫里的这样一顶巨大的皇冠哈，价值连城的皇冠。咱们再往后说哈，说说这个第五章啊，讲到的是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哈，这家博物馆一说到维多利亚，大家可能就了解了哈，欧洲的是吧？讲到的也是大不列颠的这个宝藏哈，是吧？说说这里边你最推荐的是哪一个？ 这里边。我是想推荐一件这个伊丽莎白一世的一个礼物。它其实是这个女王当时送给她一个就是皇室的一个官员，重要官员的一个礼物，是一个项坠儿。但是 项坠儿， 对，一个项链坠儿， 很精美的项链坠儿。我觉得它这里边虽然面积不大，很小哈，但里边真的是感觉五颜六色哈，非常精致。 对，它这个不仅是精致哈，它这个里边有很多寓意在里边。然后它这个里边体现了就是说，当时因为这个伊丽莎白一世当时他其实是在英国统治了也是非常多年的一个女王。然后呢，他那会儿也经历了这种宗教和政治的混乱，然后他也是一个非常得力的一个女王。然后他这个项坠上比如说用珐琅绘制的这个一艘大船在行驶在这个波涛汹涌的这个海上，其实都象征着他在这个女王的统治下，这个宗教和政治 就是当时非常混乱，但是呢这个大船是在稳稳的 对，所以它这个象坠的中间其实是一艘大船哈， 嗯， 然后还有一个象坠呢，它里边是它的头像， 它其实是它的反面正面和打开， 哦啊，是这是一个东西， 对对对，是一个东西， 哇，这个也太精致了吧，有三层，那第一层是它侧面的这个黄金像， 对对对， 第二层打开里边就是这个大船在稳稳的前行， 对， 它的背面呢就是这个女王戎装的特别美的一个造像哈， 其实这个象坠上面雕的这个女王这个时候她也已经都是老年了，就是60多岁了， 嗯， 但是她这个还是喜欢自己年轻的样子，所以这上面的雕刻和这个，金雕和这个画儿，描绘的这个绘画都是她年轻的样子，包括这上面还有一个红玫瑰， 嗯， 红玫瑰是当时这个都铎王朝，英国都铎王朝的一个标志，所以就是小小的一个象坠能有很多的寓意在里面， 对，它体现了就是当年哈，应该是1595年，应该是有500-600年前哈，就是那个遥远的王朝哈，一种信仰， 对，是，而且这上面也很多工艺在里面，珐琅啊，金雕啊，这个手绘啊，都是很多高，就是特别高超的工艺，在这一个小小的珠宝上面， 嗯， 觉得就是还是。就我可能每个博物馆的那个我觉得大家必须看的那件藏品并不是可能大家想象的是一个多巨大的皇冠或者是有 多么值钱的一件 东西，对对对，有多大的钻石宝石在上面，它可能会，我觉得我选的还是比较它会综合反映一个时代，反映一些工艺，反映和一个皇室的一个特定的时期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小东西吧，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其实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也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一个珠宝是原来它是可以镶嵌头发丝儿的，这是我印象特别深的哈，但是其实在欧洲的这几件珠宝当中不少有这种就是镶嵌头发丝儿的哈，就是它是把主人的这个头发非常细密的编织在这个珠宝里， 对， 然后呢你可以佩戴上哈，是吧， 对， 这个， 就是在欧洲，这是欧洲的一个文化，其实，对，也是一个文化，就是他们并不会觉得这个逝去的人的头发会不好，或者是有一些就是怎么说厄运啊之类的，不是，他们反而觉得就是其实也挺容易理解的，就是他会觉得这个东西 一种纪念， 对，是我亲人的东西，就跟最近看的那个电影 Coco 就那个环游什么寻梦奇 对，就是那个电影， 对， 对， 那个动画片，就是就如果这个人是你的家里人，是你的亲人，你会把他的东西留在身边，就会觉得他一直都在你身边，这种亲情的东西，他们会把这个头发会把它去设计，比如编成小碎碎，或者是把它镶嵌在一个珠宝里面，然后会再用钻石啊宝石啊去装饰它，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很美的一个小艺术品，然后戴在身上，永远的都怀念自己的亲人，这种 对， 中国传统文化里也有很多这些东西， 对，但是可能没有就是这样的一些设计哈，就是比如说中国可能大家看电影或者看电视剧会感受到哈，古代把头发剪下来作为一个就是表达情谊的方式赠给对方哈，但是很少有这种这么精美的珠宝哈，而且你会发现这个头发丝放这么多年它依然是如新的，对，永远是那个样子哈，你就会看到他就想到了生者的就是曾经那个你的亲人在那个他非常风华正茂的年代哈，他那种状态， 是， 其实这里边因为时间关系哈，马上就要结束了，咱们最后再聊一聊故宫博物院哈，这个是大家比较好奇的哈，就是这个故宫博物院里其实珠宝也是蛮多的哈，但是虽然是我们家门口的东西，但是我估计很多朋友可能也不大了解这里边有哪些是值得大家去看的，这样咱们就是最后推荐这一件故宫博物院里你最推荐哪一件， 其实故宫里的东西吧，就是珍宝馆，大家这个咱们真是就在咱们家门口，所以我把这个故宫博物院的这个珠宝放在了这本书的最后，然后因为我为写这个书我又去了一趟，又再去了一趟故宫， 而且听说那天还下着雨， 是吧， 为了这个赶紧把这本书出给大家哈，这个展现给大家，还冒着雨哈，对，去看了看， 这里边你最推荐的是哪一件？ 其实还好吧，应该我这个书上写的还是这个孝端皇后的这个凤冠。 明神宗孝端显皇后， 对对对， 万历年间的这个 是 母仪天下的42年在位的这个明神宗孝端显皇后哈，就是万历皇帝的原配。 对。然后因为在故宫其实大部分应该都是明清清的珠宝最多， 是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明的，也是 凤冠哈， 对，凤冠 啊，这个凤冠可大有来头哈。这个你看上面这个蓝绿色的哈，这叫点翠是吧？ 对对对。其实去故宫博物院看珠宝，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就还是这些中国的传统工艺。像点翠和蕾丝还有攒刻。这种传统手工艺其实现在可能在咱们一些品牌上也能看到，但比较少了。其实就是我觉得中国这种传统文化还是应该被大大发扬去传承。 对。看上去哈，好像这件这个凤冠哈，看上去好像是比较简单，其实它里边很繁复，包括它的镶嵌工艺，我觉得是特别的，怎么说，就是特别的精致到就每一个毫米哈，你会觉得都是镶嵌着珍珠宝石是吧？ 对，它这个 而且这么多年， 它这个点翠，而且点翠这个工艺它是用真的翠鸟的羽毛，其实现在这个工艺也很难，因为现在这个环保嘛，包括这个动物保护都不允许，因为过去这个点翠，其实你现在看它还是就是非常鲜亮的颜色，因为这个毛都得是从这个小鸟活着的小鸟身上拔下来 是吧？ 对对对，然后再去， 所以现在价值连城嘛，就是很多京剧演员要是头上戴点翠，哇，那 是 贵不可言。对，现在都不可能是真的，环保嘛，是不能伤害小动物哈。这说到了故宫博物院，其实这里边有很多哈，包括里边也讲到了乾隆皇帝的这个收藏的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宝物哈。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其实最后有个问题想探讨一下啊，就是中国和西方的这种珠宝的设计有什么关联性吗？ 其实我觉得艺术都是有关联有借鉴的，尤其东西方就是在这种大航海时代，然后大家都有这种贸易的交流以后，包括比如说西方的这个 Art Deco 时期，新艺术时期都有很多借助中国东方的这些元素。 今天其实就只能聊到这儿，马上进一段广告。今天特别感谢田老师的分享，谢谢田老师。 有很多种，哪一种才是最美的？ 所谓最美声音，它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和真挚，表达着你对经典的理解、想象和情感。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听见美，寻找最美声音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胡歌读美文。听见经典，听见美。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